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选择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好，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啊！咁啊，即系大家知道啦。咁我哋节目出街嘅跟住嗰一日咧，就系重阳节啦。 重阳节。 咁所以呢、這个即系生活玄学咧，我哋都要应节啊，要讲讲即系传统中国人啊，对嗰个葬嘅即系习俗系同埋价值观系点样啊？咁点解即系我哋会讲呢样嘢？原因好简单，就因为大家知道近年咧个政府咧。即係如果你行街你見到啊，就鼓勵你自然嘅一個葬禮咁樣。 自然葬禮啊！ 咁但係咧喺與此同時咧，又出現咗香港一個好奇怪的現象，就係、是住屋唔單止我哋住屋緊張，連骨即係連葬嘅地方都緊張啊！呢個就奇景嚟嘅，香港奇景。 好緊張，骨灰庵添，尤其是。 嗱，以我個人嘅角度咧，我覺得咧，其實個政府係有責任要即係幫市民去解決呢個問題嘅，就唔係純粹一句話你自己啊去選擇呢個回歸大前咁去解決。即係我覺得，即係我選擇就我自己個價值觀，就唔係要你話俾聽，因為即係基於呢個土地緊張嘅問題，我被逼要做呢樣嘢。咁呢個節目本身咧，其實就即係我哋會探，即係都想講講就係譬如傳統中國嘅習俗咧，對呢個問題點睇法啦。咁我想問下兩位先話，傳統中國講入土為安係點解咧？ 其實咧，如果以我哋即係道家啦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自己嗰、那個有限嘅知識嘅理解咧，就咁樣嘅。因為咧，人嚟講本身咧就係、是、一個氣體，我哋講一個氣體。個體嚟講咧就係、是、一個身體嘅體啦。我哋係一種磁場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大家都統稱一種磁場咯。咁佢哋本身嗰個磁場嚟講咧，譬如你爸爸或者再過之前嗰一兩代咧，咁其實佢哋嘅氣場嚟講，其實就係我哋講嘅叫 DNA 啊，依家咁啦。其實咧，佢係同你係拎噏嘅，有拎噏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我哋成日都話啦，塵歸塵就土歸土嘅。咁點解要將成個遺體要擺翻落去呢一個土葬咧？其實亦都可以咁樣講，古人點解要尋龍點穴去揾個靚嘅穴位去擺嗰個先人嘅遺體咧？其實就係話要命清佢本身嘅氣場，因為佢嘅氣場咧，我哋叫做乜嘢咧？叫死後的智慧。咁其實佢嘅氣場嚟講咧，亦都係影響到佢嘅後代嘅。咁所以點解我哋而家見到咧？其實咧，即係可以講啊，現代有啲例子都好啦。咁啊，有一個好有名嘅企業家咁樣啊。咁佢過咗身嚟講咧，係可以喺家鄉裏邊咧，用咗幾千萬咧，就揾咗一個非常之靚嘅穴嚟葬嘅喎。你都好奇怪喎，佢葬咗之後咧。佢生前嗰間三家嘅上市公司咧嘅債務逐漸一路減緊喎，真係事實。不過我哋就唔講邊個，係大家去留意一下，就真係好奇怪啦。呢一樣嘢就嗱，但係嚟講你就話佢用三千萬去揀咗呢個穴位咁，咁但係佢減債係減咗幾十億喎，真係唔係講笑喎。呢樣嘢大家咧留意一下。咁其實嚟講咧就係、是、我哋講人咧與人之間咧，其實咧就有一道氣喺度嘅。咁尤其是咧先人咧。同佢嘅後人嚟講咧，嗰道氣嚟講係不可分割。咁但係當我哋嚟講咧，就係話依家咧，即係地方比較少啦，可能就選擇咗火葬。咁你火葬都好啲啊，因為火葬之後咧，你火葬之後咧都有啲灰，灰嚟講我哋叫有啲餘氣喺度。咁咧就但係嚟講咧，就係話依家嚟講嘅地方少啦。咁我哋依家用嗰啲嗰啲骨灰係點樣安置咧？咁都好似好緊張，即係依家呢個時間，嗰啲庵位咧都比較即係緊張，因為就人多啫，地少啦咁。 同埋咧呢個都唔係坦白講啦，即係其實如果你話要喺啲不同嘅地方去安，即係起骨灰庵嘅建築物咧。即係周邊一定反對你嘅， 係啊。 咁呢個就事實上而家即係除咗土地緊張之外，即係基本上點解喺市區除咗土瓜灣之外，基本就暈倒嘅原因嚟嚇。你一做親，周圍啲人都嘈啦，咁樣係嘛？ 呢個陰陽問題 係你即係如果喺呢個節目角度嚟講，就係陽宅同陰宅理論上唔應該溝埋 嘅。唔應該，基本上就唔應該溝埋嘅。呢個就真係啱嘅，講真的，真係會有影響嘅。嗰、那個磁場，咁咧就係以我哋嚟講咧，我哋就梗係希望嚟講咧，就係土葬啦咁樣。因為土葬嚟講咧，其實就保留咗咧先人同埋後人之間咧嗰個溝通啊，即係其實即係好似我哋有時阿黃師傅好奇怪嗬，點解有啲人咧突然之間咧個先人咧 春秋二祭之前就發夢， 係啦，報夢， 報夢， 好似話有啲人唔夠衫著啊，唔夠嘢食啊，都會報個夢話俾你聽，你嚟拜我嗰陣記得攞啲乜嘢祭品啊，或者買幾多衫俾我啊。 我哋有一個親身經驗嘅，我舅父過身咧，真係噶啦，即係講得出嚟，即係自己嘅事啊嘛。咁、我舅父咧喺鄉間咧就同我阿姨咧就好中意打麻雀嘅。咁咧就好過我阿姨，即係嗰陣時佢啱啱過咗身咧嚟咗香港嘅時候，我阿姨嚟咗香港送殯咧咁。點知道即係佢啱啱出殯之前嗰日咧，我就夢到我個舅父，佢話：喂，你快啲叫阿姨咧燒副麻雀俾我。咁我覺得好奇怪，我即係問阿姨，因為其實我都好少見佢，基本上都係佢喺鄉下。咁點知佢話：哇，係喎，佢翻親嚟都同我打麻雀。喂，你快啲同我買副靚啲嘅燒俾佢。即係嗱，有啲嘢真係你話點咧？係啦，事實即係唔係假？即係我都遇過好多，即係類似呢啲咁。我嫲過身嗰陣時都係啦。咁佢直情咧係即係知會我哋咧燒好多嘢俾佢，因為佢生前咧就。即係都係好大方嘅，咁佢又要啲比較別墅啊、飛機啊嗰啲都話要嘅，即係會咁樣。咁其實嚟講咧，我哋依家就最主要咧就係講咧就係話，其實點解我哋中國古代嚟講一路都係行土葬呢樣，甚至有玄棺，其實玄棺都係插落去呢個山裏邊嚟講，都係屬於一個土葬。其實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死後嘅智慧，其實就係嗰道氣，就係話嗰道氣咧，亦都一路繼續影響後人嘅。咁但係你一定要揾個靚嘅月啦，咁你話好似依家嚟講，即係冇地方咁樣，譬如骨灰庵，骨灰庵都可以度嘅喎，黃師傅好似啊。 不過個範圍有限啦，個影響力都唔係咁大啊。 咁嗱，講到呢、這個即係土葬嘅問題啦，譬如話而家係土地咁緊張，即係火葬係咪一個無可奈何嘅選擇嚟咧？ 其實都冇辦法㗎啦，因為點解咧？你火葬咗之後嚟講咧，你個骨灰都仲有啲餘氣喺度啊嘛。咁啊，起碼咧都好過話有時咧就即係撒落海啦嗰啲咁，即係好似灰飛煙滿咁。 咪仲有一樣嘢啦， 乜都冇曬。 就傳統上係唔擺屋企㗎嘛。 嚇，傳統上唔擺屋企㗎，傳統唔擺。 即係陰宅陽宅嘅分別嘛。 哦，要調翻嚟啊！咁點解即係撒落海唔好咧？ 其實嚟講咧，撒落海咧，就一到海之後咧，一掂咗水咧，乜嘢都冇曬嘅啦。即係我哋可以，即係好似灰飛煙滅咁冇曬嘅，即係咁樣。 同埋我有一個實例，同埋一個理念咧，應該講咁，你人本身都係陸地生存嘅嘛，海唔係人嚟生存嘅嘛，係魚類嘅啫嘛，係嘛？咁你 講得啱。 你個人你殺咗落海，咁雖然話嗰啲係骨灰啫，咁佢個魂都存在噶嘛？因為曾經試過有一個真實例子，就係有一個即係我去一個道觀咧，接觸到一個善信咧，佢就係有呢個諗法，即係想話佢家母過身啊，就諗住就係話海葬咁樣，所以殺落海。但係咧當時咧，佢憶述翻出嚟話佢阿媽報夢俾佢。你個衰女做咩事？諗住掟我落海啊！阿媽唔識游水噶嘛，咁其實都唔係游識唔識游水嘅問題噶啦，係因為佢真係佢係人嚟噶嘛，佢唔係魚類啊嘛，係咪先？佢唔係海人生活嘅嗰種生物嚟噶嘛，係咪先？佢應該喺陸地生活噶嘛，所以你都未有佢嗰個意願，即係佢個同意啊！你殺佢落海咁，佢未。即係你叫佢點樣生存咧？即係喺第二個空間嘅生存啊！即係唔係話而家在世嘅生存啊？ 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，喺日本我聽過都好多嚟嘅開始。譬如話將啲骨灰擺棵樹下邊。 係啊，其實我哋本身嚟講，我哋覺得都唔係咁好咯。 點解？ 因為其實嚟講，你就算你唔好用玄學去解釋，用科學去解釋到咧，即係你將一個人本身個遺骸，佢剩翻嘅嘢。咁然之後咧就好似 施肥啊， 擺落去咁，好似唔係好尊重啊。其實我哋可以最重要係呢一樣嘢，因為點解我哋中國人嚟講咧，我哋好講孝啊嘛。我哋講孝嚟講就係話，就算佢依家我哋用火葬都好啦，我哋將先人嘅骨灰擺咗個骨灰庵，我哋春秋二祭，咁我哋都起碼可以去到嗰個骨灰庵前去拜祭佢，去悼念佢。 因為如果你即係擺棵樹下邊咧。即係如果你認得棵樹咧，就入 拜棵樹， 拜棵樹。 唔好忘記喎，嗱樹好多時有蛇蟲鼠蟻嘅喎，係咪先？你將人嘅骨灰擺咗喺下低， 你如果冇一個保護作用嘅話，啲蛇蟲鼠蟻躝過，可能又有啲一啲不良。 即係你可以咁樣講啦，咁啊，即係你話就咁樣做法嚟講咧，即係可能個祖先都不安寧， 係咯， 啱嘛？咁即係我哋做後人嘅，就梗係希望佢能夠過咗身之後嚟講，都安安樂樂， 所以 有一個地方俾佢。 亦都有句説話就係有主歸主，無主歸位。係 啦， 咁你點樣都有骨灰陰位。俾佢做一個即係安放啊嘛，係嘛？甚至乎如果可以嘅，有啲仲會立埋一個神主牌喺廟度， 有排位啦， 係啦，有排位啦。咁當然你唔同宗教有唔同做法，但係最基本你都有一個庵位俾佢做一個一個安放。 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嚟講係對先人嘅一種尊重， 係啦，安置咗佢， 可以咁樣講。 冇錯。 嗱，另外一樣嘢就係咧，譬如話當呢位即係先人佢過身啦，咁有個地方喺度嘅時候咧，其實作為後人咧，應該點樣處理？應該點樣去？即係去， 即係你講庵位啊，基本上 唔係好多嘢都入。即係你即係 土葬嗰啲都係啦。咁我哋香嗱中國真係好好嘢㗎，我同你講。因為點解我哋有春秋二祭？一個就係清明啦，嚟緊嘅時候咧就係重陽啦。咁我哋通常我哋去掃墓都做啲好簡單嘅嘢，因為點解咧？你陰宅同陽宅同樣理解嘅話咧，咁你去到嘅時候清下啲草啦。乾乾淨淨啦，或者然之後咧就揾一啲嗰啲油油翻靚個碑啦，佢咁樣 啦， 係咯，即係將嗰個墓地嚟講打掃得比較上乾淨啊，同埋舒服嘅，咁等個後人就安安心，即係等先人就安安心心咁樣。 咁另外骨灰庵嗰度係點啊？ 嗱，骨灰庵依家就比較好啲嘅，因為骨灰庵嚟講咧，依家咧通常啲骨灰庵都整得都幾華美嘅，幾市正嘅。咁同埋咧，佢哋咧好多時候嚟講咧，都會有人去專業去管理嘅，即係好專業嘅。依家啲骨灰庵， 鑽石山嗰邊嗰個未去，好即係可以話直頭風涼水痕添。 有啲骨灰庵係啊，做得好靚嘅。咁咧，佢哋咧就每日咧，就譬如話你有啲咧，我見過有啲咧。他哋就每日都會播呢個地藏經又會有啦，播經啦咁樣。咁咧就每日咧都有啲管理人員啦，咁啊去打掃啦，然之後咧就上香啦。咁同埋咧，佢哋都會定時咧喺啲節日咧都會或者請啲比丘尼翻嚟咧就會誦經嘅。咁佢哋而家做得很好好嘅呢家都。 嗱，頭先嗰啲就老生常談啊。咁呢個問一個最而家最大家最嚴峻問嘅問題啦。而家我知道有很多咧就去咗啲。而家話無牌嘅會咁，甚至有啲惡劣到點樣咧？你留喺度佢又唔理， 我暫記啊有啲， 唔係啊， 有啲暫逃。 你想拎走要俾錢啊？ 哦， 啊， 你擺喺度反而有你擺，但係你當你 唔係你唔知道有冇牌， 哦， 亦都唔知道將來會點，可能會拆。但係咧佢話俾你聽，如果你拎走你要俾錢啊，即係呢個當然係後邊嗰集法律問題啦。但係即係遇到呢個問題上邊咧，其實第一樣嘢係咪一定要攞翻個骨灰先？ 咁梗係一定要攞啦，一定要 親人嚟 親人嘅先人嘅骨灰一定 先啊，親人 一定要攞啦，係咪？除非你好不孝嘅啫，你完全唔理佢，係嘛？因為依家嚟講，我知道咧，香港都有啲比較細嘅道堂咧，佢哋都有啲提供一啲暫托服務嘅，即係基本上佢哋好好嘅，即係等佢哋能夠可以。 嗱，你講呢個就最係問題啦。如果係暫托，佢拎走嗰陣時要移位，其實需唔需要做少少？ 要，梗係要啦！你搬屋啊嘛，你搬屋都要揾人嚟搬噶嘛，咁梗係要做啲嘢啦。 一個唔好再搬幾輪，咁點算？ 咁你冇辦法啦，咁都要搬，咁都要搬噶，係咪先？即係等於搬屋咁啫嘛。咁你等個先人最緊要就係安心咁解啫。 但我想理解那個移軌係點做法嘅？通常即係如果要搬嘅話。 咁其實咧，我哋嚟講，我哋即係我哋啊，講我哋先啦。咁大家市面坊間咧，可能有少少唔同。咁我哋咧，我自己咧，我哋通常都會上鎖疏文先，即係寫疏文，即係會報效上面話俾佢知啊。依家先人咧，佢而家要移位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就話俾佢知，即係要移去邊一度咯。咁跟住嚟講，當然我哋會都會化寶啦。咁會化寶，從例有。化俾仙人啦，化俾大神啦，咁然之後先安安心心咧，就將佢運去另一個新嘅地方咧，就安置好佢。咁安置好咧，大家都會聽過啊，嗰啲叫上位啦。咁上位嘅時候嚟講咧，就 上位使唔使揀時辰 嘅？要揀。不過依家嚟講，因為咧就好多 簡化咗啊， 就簡化咗，同埋因為咧即係南無派好多，即係好多南無佬咧，佢哋都好忙啊。即係我見 好忙咩？ 好忙啊！見到 可唔可以轉行？ 我見到佢真係好忙咯，即係好忙嘅時候都冇辦法，佢即係。 差不多，即係一日咧，我見過有一個有位師兄咧，佢都即係佢就半個鐘頭做一單嘅啫。咁佢即係一日嚟講咧，都喺慈雲閣嗰度一日都做到八個鐘頭，因為佢都係開八個鐘俾佢。佢都幾辛苦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即係佢又要誦經啦，又要咁啊，即係教啲後人點樣上香啊，點樣化寶啊，都幾辛苦噶。其實都咁咁啊，咁但係都要做咯呢個功夫，因為做咗嚟講咧，就話我哋可以咁講，先人同埋後人都比較安心咯。我哋成日 心安理得， 真係心安理得㗎。如果唔係，佢真係又會報夢俾你 啊、真的噶，即係有時真的不夠食、不夠使，真的會報上嚟噶。即係呢啲唔係講笑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， 都有咁嘅經驗噶，真的試過有咁嘅經驗噶。 咁 touch wood 講句啦，搬咗冇走到，點會發生咩事情咧？ 點樣為之搬咗冇走到？ 即係以你以為搬咗，但係佢其實冇搬到，即係留翻喺度，咁會發生啲咩事情咧？ 你話佢可能會留咗喺之前 某一個位、 某一個地方 嘅話，骨灰就搬走咗。 但係就呢個問題比較少發生嘅， 真係未試過。 除非佢係咯， 搬幫佢做呢樣嘢。 除非你諗住搬嗰個地方俾佢臨時幫放嗰個位仲差嘅咁樣， 或者佢唔肯走過。 係啦，嗰陣時唔肯走，咁就 嗱。咁頭先頭先提到，如果譬如陰宅咁，當然大家知道啦，歷來都有即係師傅走去睇啦。但骨灰庵有冇得睇嘅？ 有 個位啊， 又有得睇嘅。嗱，因為咧，依家嚟講咧，有 嗱呢個事先聲明啊。其實而家骨灰庵個位咧，如果除非你經濟條件即係有翻咁上下，否則都未必有得揀。 係啊，因為點解咧？早年前咧都有啲親戚朋友客户咧，都揾我代勞幫佢哋去揾嘅。咁佢哋就比較叻啦，好多都十年八年前咧就已經去買骨灰庵。其實嗰陣時都唔係平嘅，即係講緊我哋喺嗰陣時就喺即係講雲泉啦，都講得出嚟㗎啦。雲泉同埋呢個唔係雲泉鳳形啦，咁我哋啲親戚嗰陣時咧都差唔多廿幾年前。廿幾年前買一個咧，我哋嗰陣時都要68,000。依家嚟講唔得啦，依家已經三四倍啦，咁樣已經。咁我哋去揾嘅時候嚟講咧，我哋都會度嘅。都會度，因為其實嚟講咧，黃師傅都好似同陰宅嘅度法差唔多啦。 係，同樣即係你最主要都係睇坐向嘅啫。係 咯。 但係佢因為始終個範圍就即係得一格啦，係啦，得一格啦。咁重點係要攞個坐向，就叫做揾翻一個吉向啦，就唔好一啲嗰啲叫做我哋講話选财相丁啊，嗰种坐向咯，揾啲旺财旺丁嘅坐向咯。 其实因为咧，我见过有几个骨灰庵都即系请过我过去参观嘅。咁其实佢哋首先咧，佢哋个设计咧就已经系度好咗风水先，即系基本上。咁其实我哋去到嚟讲咧，就系只不过系替客户揾一个最佳适合佢哋嘅位置，其实咁解嘅咁样。 因為佢方向會好多噶嘛， 係啊，方向好多噶，方向好多噶。 左一排，右一排，前後咁樣。 嗱，嗰個即係詳細情況唔細表啦，因為即係就算講咗都未必有，即係有大家有咁嘅條件去自己揀， 係咪？ 但係呢，我想問一個問題咧，就其實以我自己所見咧，有好多朋友或者年紀大少少嘅人士咧，佢哋對呢個問題都忌諱嘅，咁好多時就。即係作為後，即係嗰啲後輩或者後人咧，就要靠估。咁如果從玄學角度嚟講咧，事實上我哋需唔需要話，即係喺生前已經俾曬呢啲指令呢啲後人去做呢啲嘢咧？ 要啊，穩陣就最好，因為好似嗱就頭先講啊，嗰個後人想殺落海，其實佢咧。當時人的先人就不喜歡這些的，咁你唔講嘅，如果你忌諱依樣嘢嘅，你唔講咁，後人真係唔知噶。 你講嗱，你講呢啲一單嘢都係，即係我哋都咁大年紀啦，去殯儀同埋去醫院嘅， 唔係自己都要諗定添啊！ 我哋咁嘅年紀嚟講啊，去殯儀館、去醫院都好密㗎啦，每年都會去。咁啊，都見過啲親戚朋友咧，就係因為咧，先人咧走之前真係冇交代咧。真係試過喺靈堂嗰度爭拗，有爭拗。 咁啊， 真係有爭拗。 係啊，咁啊唔得和氣㗎啦。 嗱，你爭拗嗰次見到嗰啲啊爭拗幾樣嘢喎，即係個但係點樣咧？就係話用咩儀式有爭拗啦。係嚇，選擇邊一間嘅服務都有嘅喎。嗰陣時都見過，即係可能佢生前嚟講咧，同某某嘅殯儀好熟嘅，咁啊覺得佢哋做得好。因為點解咧？我話俾你知啊，油麻地水上人咧。 他們就指定其中有一間的，因為點解咧？那個老闆就跟他們真的很熟嘅，即係我都識佢哋嘅。佢哋真係咧就生前咧就指定佢個老闆嘅依家嘅第二代或者第三代，即係指定佢哋做，因為佢覺得佢哋做得好。咁啊，但係因為依家嚟講咧，就可能咧就有很多親戚朋友咧都有啲關係啊，又大家拉埋一齊，所以我見過有啲好大爭拗啊。無論在儀式上面究竟是土葬還是火葬，他們都爭拗的。所以你說如果現在應該不應該忌諱，在生前的時間已經是將一些東西交落給一些後生，讓他們呢就去安排， 即是最重要清楚我要什麼宗教儀式，是吧？ 是啊， 有很多宗教儀式的嘛，你有不同的信仰都會有， 甚至就算你說你是佛教都入面都仲有好多選擇嘅，仲、有啲佛教道。 我又講一個 基督教， 又講一個例子，好過癮嘅就係話，即係有個親戚啦，咁喺醫院咧就過身嘅咁，咁啊唔知點解無端端咧就即係走咗個牧師入去咁咯，咁咧就話佢依家你信咗基督噶啦咁，咁咧佢哋咧就跟住佢哋屋企人咧就即係模棱兩可啦咁啊，話要用基督教儀式，點知道咧就出殯之前打電話俾我，喂，佢話佢好似冇信到，咁問我點喎？咁我你哋冇辦法喎，好似你哋已經即係訂曬靈堂話要做呢、這個，咁跟住之後咧就會跟住我用我哋嘅方法啦，就教佢哋點樣去做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哋啱啱嚟講即係七日即係頭七都嗰陣時翻嚟嘅，咁如果你話可能咧就基督教冇呢樣嘢噶嘛，咁但係嚟講咧佢哋就變咗點樣咧？就兩邊儀式都做。會咁樣 得㗎，香港啊，香港啊， 香港 有呢啲， 因為大家嚟講就冇 conflict 嘅，應該就。 但係正常好似以中國人傳統嗰個觀念，都係如果佢冇宗教嗰個信仰， 依道教儀式 係啦， 依道教 點解會咁啊？ 依道教儀式，咁佢道教就係中國人嘅根嚟㗎嘛，魯迅講，我哋嘅根底就在做道教。 同埋你習俗都好多都要燒金銀衣紙啊，化寶俾先人啊嘛，咁等佢去到。陰間就享用呢啲咁嘅祭品啊嘛，咁當然啦，喂，如果嗰個人或者佢本身在世有功德嘅，咁佢上天都唔出奇，咁但係我哋唔知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就跟翻呢個傳統習俗去做咯。 咁所以即係頭先個問題咧，即係係一個理想嘅角度去處理啦，但係大家亦都明白啦，好多時咧，譬如呢啲過身嘅問題咧，唔係由當事人自己即係決定到，譬如突然間你喺個意外入邊，你生前冇準備嘅，係咪啊？呢個亦都唔牽涉到話年紀大年紀細嘅問題啊嘛。咁呢啲亦都唔輪到你去即係去處理咯。但係即係如果喺傳統嘅習俗嚟講咧，第一樣嘢即係我成日做呢個節目強調嘅，我不一定信，但係做咗之後咧，我夜晚瞓得着。 心安理得， 心安理得，即係呢個係一個最重要嘅地方嚟嘅。 咁有啲情況譬如咁講，好似頭先台長你講到有啲突然間離世，咁真係冇交代，即係唔關年紀事。咁嗱，我曾經有見過有啲係咩呢，佢就透過一啲比較你可以話一啲叫做神力嘅一啲渠道，去問翻， 即係問我想點？ 係啦，係啦，都有嘅嗱。譬如簡單啲嘅符機啦，或者有啲如果佢唔係透過符機，或者佢本身有即係在世人有一個宗教信仰嘅，佢可能喺拜神嘅時候用聖杯啦，咁樣去問嘅都會有嘅。 咁總之就即係你，如果你話科學化啲去睇，你就唔需要作為一個迷唔迷信嘅問題，你作為所謂心理輔導，令到你自己即係喺往後咧能夠即係將呢件事放低佢啦，係嘛嚇？好啦，咁如果譬如話即係喺當事人嚟講咧，其實幾多歲開始要諗呢啲即係處理啲問題？ 這個問題好像問買保險那樣幾多歲要處理這個問題。不過其實如果你說就這樣用科學去分析來講，當你自己可能呢發覺自己的身體開始衰弱或者精神 即狀態未那麼好 那可能呢就已經要做定一些準備功夫咯。那你就最好有些來講呢就是交代好的後人應該怎樣去做，那就最好了。 尤其是老人家，因為我自己有啲經驗就係咩咧？其實真係啲老人家其實佢預咗自己幾時行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好多時咧喺佢行之前咧，佢會見到一啲咧我哋平時係見唔到嘅嘢。佢會講到 一些比較實質的東西出來，是他只有他才見到的，我們是見不到，即是你當迷信也好，但是我自己因為 有一些長輩的親戚是曾經發生過這些事，是真的會告訴我聽，話到俾我哋啲後輩聽， 成日夢到之前 夢到邊個，或者當時見到邊個叫佢走，或者幾時會嚟接佢，呢啲係真係有嘅，呢啲 係。咁而且我哋譬如睇好多即係佛教記錄啦，啊呢個即係我熟悉嘅範圍啦，就高僧啊，好多時係講明俾聽幾時圓寂嘅，即係自己可以 佢知道嘅， 完全可以。即係交代曬所有嘢嚇。 其實我哋道教嘅一啲祖師爺啦，即係我哋講上嗰兩輩都係嘅。即係我上嗰兩輩嗰個其實都係。佢嗰日走嘅時間話明俾我知，係真係生時。佢就坐喺度打坐走。佢係知道自己要走。咁樣。 咁但係呢啲係道行相當之高㗎啦，去到呢啲 真係要修為㗎啦。 呢修為嚟㗎啦。咁後邊嗰個潛來者話俾大家聽咧。即遇到啲問題唔需要驚， 唔需要驚嘅，你一定要面對噶嘛，係嘛？你冇得走噶嘛。咁但係反而你去面對嘅話，你仲好多時容易解決到 錯啦， 後輩嘅一啲爭 拗。即你做人一個好簡單嘅原則嘅啫，自己嘅問題自己解決到就自己解決，就唔好留低俾。 即其實等於立遺囑係嘛？我立遺囑，我想點樣做？點樣分配啲嘢係嘛？我自己過身後。或者如果佢可能經濟能力許可嘅，我想撞埋喺邊度呢？ 就係係噏埋講埋 都有噶嘛。 好啦，咁我哋第一節喺度結束，我第二節翻嚟咧，再有其他呢啲個案同大家分享一下。